昨天的少年，理想很多，寻觅四海天涯，择天边乌托邦。昨天的少年，期望一天成就美好所有，光活在风浪。那飘渺的梦想，捉不到幻影无常，传说中的乐道，为何找不到？如果世上多一点爱，容许一切也同在。无恨怨，无成见，恶梦也不来。如果世上多一点爱，仙境已存在。红日照，月已超，开的心真的笑，就是世内桃源。愿昨天的少年，来日一天，明白人间天堂，就在心的深处。